把这个米饭呀上面淋一点这个汁儿， 嗯嗯， 哎，那个味儿呢，这个米饭又有这个稍微带一点甜口这个香气了，同时您再吃那个鱼，其实搭配的那个感觉特别好。再自己焯点青菜，再焯点什么云白菜什么的，一搭就跟现在快餐店那个鱼肉饭呀，什么这个卤肉饭啊什么的，其实跟那个感觉差不多了。而且今天咱们这个6.64块的这个一个价格还是很实惠。 没错，你知道我怎么吃吗？有的时候一忙啊，就煮一碗方便面。 那 原来经常是搁点什么鸡蛋啊，什么西红柿等等。哎，我买了这个以后呢，我就往里面啊搁一罐这个三文鱼，就是三文鱼的方便面，吃起来味道不一样，营养也不一样，档次也不一样了。 对，而且它还不腥。 对， 这一点还挺好的。就是它选用的这个原材料呢，还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实在的。而且今天确实人家二弟的这个老总说的很实在，就是为了抢回之前可能这一两个月没和大家见面的这个市场，让您还是记着这个品牌二弟的这个做鱼罐头的品牌。所以今天这个组合呢量也是非常大的，一共是45罐，每罐是100克，固形物大于等于50%。同时今天的价格299块钱，要比他以前的这个组合量要大，但是价格没变。 对，而且呢，如果这个组合在市面上的话呢，估计也挺贵的哈。 您想啊，三文鱼它本身这个东西就贵， 所以呢，咱们299拿走的是45罐。那如果您想呢订购，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说起三文鱼啊，说实话，很多人脑子里马上想到怎么吃呢，都是像日本的这个三文鱼，就是那种刺身的啊，吃生的等等。 我们真心建议您做熟了吃，做熟了吃它很安全。另外一点呢，就是您像老人，有的时候您要跟他说这个你吃不吃三文鱼啊什么的，有好些这个中老年人都没听说过三文鱼，或者说根本没尝试过三文鱼。但是三文鱼呢，确实在国外啊是一个非常普遍的这么一个食材了，因为它呢肉量比较大，同时呢味道呢比较香， 又没有刺儿， 那又没有刺儿，所以呢吃起来呢，一是比较方便，二是比较安全，第三呢，这个三文鱼它是里边富含着Omega-3，这个Omega-3呢，其实就是咱们有一些中老年人平常吃那鱼油的主要成分，而且这个三文鱼，如果您没尝试过的话，建议您尝尝。它真的没有说平常咱们吃的什么海鱼那种腥味儿啊，它的肉质和那些海鱼那种块状的还不太一样， 我觉得就吃起来更加的鲜嫩，而且特别的爽滑，因为它比较肥美，所以说这个三文鱼特别适合老人呐、小孩啊、女人吃。 哎，它这里边没有刺儿， 没有刺儿， 而且呢，稍微的今天给大家调制的这个口味呢是酱香味儿的，带一点甜口，特别适合咱们北京人吃。而且呢，它这个酱汁啊，还得跟大家说一下，平常咱们在外边看到的鱼罐头呢，都有一种，担心就是它太油了。但是我告诉您，这个您打开以后，它里边没有什么油，它就是纯用这个酱汁去让这个鱼入味儿的。而且为什么呢？就是在那边制作了以后啊，它比较新鲜，所以说呢，不用那么多油去掩盖它这个不好的味道。 对对 啊。这一点子侧面也说明二弟这个厂家他用料呢确实是比较实在， 所以如果您原来吃过这个二弟的罐头的话呢，哎，这回再尝一尝看看有什么变化啊。如果您没有吃过的话呢，哎，您一来就吃到更好的味道了。 对 啊，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二弟的全新的来自于挪威口味的三文鱼的罐头。那么咱们是100克一罐啊，给大家呢连主品再赠品35罐加上10罐，一共是45罐。那么今天的价格只要299元，合一罐啊也就是6.00块钱，所以呢价格非常的合适。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以上是广告时间。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